一醉倒在阳光里。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echo again, and the stranger is traveling once more.

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淡泊语言能否传达我所 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睛。

蒸汽在转呀转呀，咯噔转呀转呀转。呜、石头砌成千江，岁月和旧皮革都成上衣角。正下雪，披星上水，点半曲终，周六时刚过春江。熙攘的雁家山，几时前进，快有堆满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不到情理，听来像话，没痛惜在不觉的旁。要等青春不复才华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呜，穿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有白发。呜，厨房边上啤酒桌旁，几粒毛都要进黄昏才卸下。这就成皱纹，悄把大夫藏进枕边花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，不觉盈亏的日常中倾倒。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，辗转的牵挂。

的裙子蓝，一直勇敢。

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。你在你的未来双鬓斑白，所有那些过往悲伤的离别，再与你无缘。有多远我们不知道，未来在哪里一起找。 people when the steam

停靠，成为岛屿，成为陆地，成为肢体。爱你锋利的伤痕，爱你成熟的天真，多谢你如此精彩。 Bye.

去我耳朵，谁抢我一身锁，谁取笑我执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。撕破我总要变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影后不停捕捉，不知何以摆脱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丛山万座，呼声不烈不弱，梦门刻骨紧锁。 家乡的模样是潮湿